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张炳贵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他在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儿一口清的技艺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多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多少年以来，张炳贵一直是我们号召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都曾多次开展学习张炳贵的活动，而根据学习张炳贵，相声演员们也创作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优秀相声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来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书的相声《营业员之歌》。在这个段子中，逗哏的演员讲述了他的一位同事营业员于师傅向张炳贵学习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事情，借此呢表现出我们的营业员的优良品质和敬业精神，号召人们向张炳贵学习。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营业员之歌》。由于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对不对？ 哎，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啊？说了半天不知道 啊。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哦，商业工作。 哎， 不简单呐。 嗨， 商业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啊，是连接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 对， 是四个现代化的红后勤，是人民群众的好参谋。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你别客气了，我跟您握握手吧。 握手干嘛呀？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就是啊。 那我得向你学习啊。 还向我学什么呀？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要握手干嘛呀？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哎哎，你是百货商场哪个组的呀？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怎么又握手啊？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哎，你是棉布组站哪个柜台的？ 我就是中间那个柜台啊。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这可越握越近了啊。 我也是中间那柜台的呀， 那我怎么见不着你啊？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吧。 我们俩纯粹都瞎忙了。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我就站在东边啊。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俩瞎子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他是这么回事儿 啊，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是啊， 哎，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呢。你调哪儿去了？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哦， 那是个先进组啊。 不，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谁呀？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叫什么名字？ 于炳贵。于师傅。 哎，你等一会儿 啊。 张炳贵。 张炳贵 啊， 百货大楼。 是啊， 特级营业员。 对， 卖糖果的。 嗯， 我说这是卖布的。 哦，他们俩重名字。 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嗯，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张炳贵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 我们于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啊，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 哦，那倒是。 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嗯，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啊。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比如说美学。 哦， 语言学、心理学，练长跑、练舞蹈。 你等一等吧。 啊， 这些学问跟营业员有什么关系啊？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啊。 啊，提高服务质量要练那个舞蹈长跑干嘛呀？ 像于师傅这样的营业员呢， 啊， 一天要接待几百位顾客。 哦， 做几百笔生意，就在柜台周围一天走来走去得走20多里地。 是啊， 手脚不闲着呀。 啊啊， 你看忙极了。 啊，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啊？不大理想。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啊，您等一等。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这新设计的图案，小孩做连衣裙最好看，穿在身上多好看啊。什么素净一点的，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您等。您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这衣服女同志做衬衣最好看，穿在身上就显得那么凉快啊。对，什么配什么裙子，裙子料子这边有，不理想，我还给您拿去，您等一下。您看这个做裙子怎么样？穿在身上，您看这好，美样要无耻。好，我给您量。那顾客您稍微等一会儿，马上这就得了。 行了行了，于师傅啊， 啊， 把生意都做活了。 就是嘛。 哎 啊，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 嗯， 于师傅都有研究。 是啊，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哦，我爱人来了。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有多胖啊？ 比我大两圈。 嚯！哦，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嗯，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干嘛穿竖条的呢？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哦， 你爱人的线条就出来了。 对对对，像他那么胖，要穿那个横条的衣服，那不成醋坛子了？ 就是。 哎 啊。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语言就是说话呀。 啊，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哦， 于师傅都有研究。 是啊， 比如说今天呢， 啊，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哦， 他要5条， 他不少买。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就够买一条的。 你也不敢说呀。 我干嘛不敢说呀？ 你有病。 我有什么病啊？ 你这病叫气管炎。 气管炎 啊，妻子管得太严。 我呀， 你站的这个地方是非常该嘎。 嗯，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他怎么说这话呢？ 他跟你爱人说， 嗯， 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五六年，五六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你一块做五条穿不了你可后悔啊。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就是啊， 嗯，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那怎么说呢？ 你爱人想多买 啊，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店，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嗨、哎、有这么说话的吗？ 就是 啊。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哦，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是吗？ 哎，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啊，这个来到柜台跟前，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嗯，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对对对， 是吧？ 你再看这个，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哦，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怎么呢？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哦，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嗨，全说出来了。这说明啊 啊，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哦， 我们必须以张炳贵为榜样，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 哦，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什么高标准呢？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问不倒， 甭管什么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还不能光说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管不着。 哎呦 啊，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啊，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啊， 顾客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爱好，他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甭管问什么问题 啊，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这我可有点不信。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啊。 这儿就是柜台， 嗯，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试试就试试。 我来接待接待你， 我看怎么问不倒。 可以啊， 同志啊， 你 我问问你， 看一点什么呀？ 我想看看布 啊啊！ 我问问你啊，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啊，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那边是展销产品，上海八家工厂新设计的图案， 嗯， 新工艺新产品，欢迎您参观选购。 嗯，我问问你啊， 那边是成品，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我问问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啊！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哦，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哦，用什么料子好 啊？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夏季穿呢。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要短袖啊。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他胖啊。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要便宜。谁问谁呀？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我以为问不倒翻过来了呢。 那哪能啊。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为什么呢？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哦，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哦，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那我问问你 啊， 一件的确良得多少钱呢？ 有五六块钱就够了。 哦，那我再问问你 啊， 我买这个花布的行不行啊？ 花布也好 啊， 花色品种比较多，棉布吸汗力比较强。 哦， 既经济又实惠。 那我再问问你 啊， 这棉布掉色不掉色？ 一般的不掉色。 哦， 咱们都是采用国产活性染料印染的。 嗯， 不过你洗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用开水烫、暴日晒、火炉烤。 那我问问你 啊， 它这个棉布缩水不缩水？ 棉布缩水率不大。 哦，那的确凉呢， 基本上不缩水。 人造棉呢？ 4%到10%， 腐绸 4%， 底卡 3%， 斜纹 2%， 水泥 水泥干嘛？ 我都没得问了。 你买几尺啊？ 别忙 啊， 我还得问问你。 还问什么？ 你看我爱人买什么样的花布好呢？ 一般的说，南方的女同志都喜欢浅地小花的。 嗯， 北方的女同志喜欢深地大花的。 哦哦， 这看您爱人是什么职业的。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很有关系啊。 哦， 机关干部、教师他们喜欢朴素一点、淡静一点的。 对对对， 要是艺术家、年轻同志喜欢艳丽一点的。 嗯，是这么回事。 您买几尺啊？ 哎，别忙，我还得问问你。 还问什么？ 我爱人做一件衬衣 啊， 得几尺啊？ 一般短袖有5尺就够了。 哦， 不过一块要做2件，有4尺半就够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研究了梯形套裁法，可以节约棉布。 哦， 虽然柜台上不能长棉花，但是营业员剪刀底下出棉布。 对对对，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顾客。 您买几尺啊？ 别忙，我还得问问您 啊。 我把这布买回去以后， 嗯， 我爱人如果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呢？ 一般剪掉之后不能退货。不过您这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照顾。 我什么特殊情况？ 您有气管炎呢。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通过这7问8问呢，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嗯， 我们必须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嚯， 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宽广的。 啊，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顾客有求必应。 嗯，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什么更高的标准？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难不住？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哦。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啊，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是吗？ 你不信咱试试。 试试就试试。 这是柜台。 嗯，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您提出来，我们想方设法帮着您解决。 我这个困难呢， 啊， 恐怕你不好解决。 您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我昨天在你这儿买了一块布， 哦， 回家打开一看呢，不够做衬衣的了。 您买了多少啊？ 4尺8呀。 哎呀，这是少了一点，这一怨我们营业员，事先应该提醒您一下就对了。 其实也不怨你们 啊， 我爱人他硬说4尺8够了。 那您应该跟您爱人说，哦，对了，你也不敢说， 怎么？ 你不气管炎吗？ 你别提这个了。他，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这您甭着急 啊， 我们再给您配上几寸就可以做衣服了。 哎呦，那不行 啊， 这样花色的已经卖完了。 那你做小一点的让给别人穿。 那不行，我家里没别人了。 那你把布拿回来，我们给您退货。 那不行， 嗯， 让国家吃亏我不干。 不，我们营业员有责任牵线搭桥，把4尺8寸布让给需要的顾客。 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不干。 顾客特殊困难，我们应该灵活对待的。 那不行，我已经缴了。 那您等一等，我到仓库给您找一下。 那不行 啊， 我不能等了。 你把电话留下来，找到之后我通知您。 那不行，我没时间再来了。 明儿我休息给您送家去。 那不行，送家去我不要。 哪有你这种顾客呀？ 真是难不住啊。同志，我还有困难。 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啊， 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洗不掉啊。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那草酸没地方买去啊。 我们这儿代卖，2分钱一包。 那不会洗呀。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嘿， 对呀。 不是 啊，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啊，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酱油汤了 啊，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啊，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机油也好办， 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鸡油 啊， 还蹭上臭油了。 臭油也好办， 我还蹭上那个果汁、西瓜水、果酱、石黄、叶露，它什么都蹭啊。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怎么呢？ 你就改抹布得了。 同志，我有困难。 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别人呢？ 啊， 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 哦， 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这好办了。 啊， 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哎，这人胸围是多少？ 胸围没量过。 他到您什么地方？ 没比过。 是胖是瘦？ 没见过。 穿多大号衣服？ 没问过。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东北黑龙江。 您买五尺半得了。 你怎么知道啊？ 东北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打出一点富裕来好。 行，那我想买两件 啊， 那套材得几尺啊？ 套材有九尺就够了。 九尺那得多少钱呢？ 六毛三一尺啊。 哦， 六九五十四，三九二十七，五块六毛七。 哦，我没有零钱，那我给你六块，你找我多少钱呢？ 您给六块，我找您三毛三呢。 那我要给你七块五呢？ 那我找你一块八毛三呢？ 我给你九块四毛二。 我找你两块七毛五。 我给你一十二块四毛一。 我找你六块七毛四啊。 我给你一百一十三块九毛八分七。 我留下五块六毛七，剩下全找你呀。 这位于师傅 啊， 真称得起是一位高标准的营业员呢。 于师傅说，我们比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啊， 必须使我们营业员的思想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 啊， 我们要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要使我们平凡的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哦，他又给自己提出什么来了？ 又提出一个都满意。 不管什么人都能满意吗？ 甭管什么顾客，都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哎呀，这可更难做到了。 哎，你不信咱就试试。 试试就试试。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啊，不 不会说话这个。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啊，什么样子的好啊？那个样子的，那个是女同志穿的，女同志啊，给他对象买的，是啊，准备办喜事，好，要几件呢？五尺啊？要五件。这样您先买两件好不好？节约的钱买其他东西，办喜事要尽量注意少花钱的。待会儿我给您带财，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希望你多帮助我们。还要点什么吗？还要手套？您是什么意思？ 我没带钱。 没带钱。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营业员之歌》，这个段子是马季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个段子里啊，马季采用了人物模拟的表现手法，在一些主要段落里，逗哏的演员都在模拟营业员于师傅，这样更直接地表现了相声的主题。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韩红的《感动中国》。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此看见